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义律将于第二天中午登岸会谈，琦善要求好好款待英国使臣，与此同时也做好了布防，以防万一。 马达加斯加号火轮船载着义律等人驶向白河口，由于担心搁浅，火轮船停在河口外2里远处。义律和马如汉换成山板，20几个水兵喊着号子，荡着船桨，把山板划得像赛艇一样快，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水门寨前。琦善站在水门寨门口迎接英国使臣，他穿了一套崭新的8蟒5爪狐绸官服，肩披锦绣端罩，足踏黑缎面白底的官靴，大帽子上缀着一颗亮晶晶的红宝石顶带，后面拖着一根脆生生的3眼花翎，32个亲兵擎着2柄绫罗伞盖和一长串皮硕兵权雁翎刀，5块官衔牌子一字排开。为了彰显大清的威仪，琦善调来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旗兵，他们头戴鹰枪铁盔，身披牛皮铠甲，腰悬剑壶，背着硬弓，挎着军刀，威风凛凛，3步1岗5步1哨。昂首收腹，英姿飒爽，钉子一般站成了2列。象形之下，英军的小型仪仗队只有1名军官、5名鼓号手、22名士兵。军官头戴圆筒帽，身穿海军呢，腰间悬挂1柄西式的战刀，旗手擎着1面米字旗，鼓手和士兵们抖擞精神，整装列队，昂首挺胸，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。清军人多势众，相比之下，英军仪仗队不仅显示不出一国雄师的整肃军威，反而显得有那么点单薄。大沽口难得有彝人造访，便兵们是头一次看见外国人和西洋景啊，全都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彝兵。金发懒言、高鼻梁、深眼窝的彝兵们也同样好奇，瞪大眼睛观瞧黑头发、黑眼珠、黄皮肤的中国兵丁，还有他们身上的奇装异服。最惹人眼的要数马如汉，他又肥又胖，戴个黑礼帽，穿着白衬衫，外套一件黑色的燕尾服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， 像一只硕大的南极企鹅。义律一眼看出清芳摆出一副内紧外松的架势，水门寨距大沽炮台仅一箭之隔，炮台上兵甲林立，垛口上架着20位大炮，炮口全都朝向水门寨。齐善也看得清爽，洋面上有5条火力强大的英国兵船，所有炮窗都洞开啊，摆出严阵以待之架势。这是一场火药桶上的谈判，一不小心擦枪走火，可就会引燃一场熊熊战火，后果不可预料。义律在广州曾遭遇过清军软禁，知道清军不会动武，他气定神闲。义律在中国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梦寐以求的就是和大清朝臣平等往来。英军先打舟山后谈判的这个方略一举成功，公文不加丙字，齐善也并没有驳回，朝廷也予以认可，这隐含着大清的让步啊。齐善对义律拱手行礼，讲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：“本官乃大清国一等奉义侯，文渊阁大学士，直隶总督齐善，谨奉大皇帝之命，欢迎英国使臣义律阁下。”普普通通的开场白立马难住了马如汉了，他能讲流利的粤语，可是他听不懂北京话。粤语和北京话都是中国话，可这发音吐字却判若两样啊，差异之大不亚于英语跟法语。齐善讲得堂堂正正，可是马如汉呢只听懂一半。好在他头脑聪明啊，猜出齐善这是自报家门呢，灵机一动化繁为简，然后做出了翻译。义律遵照西方礼节向齐善行脱帽礼：“本人是大英国全权公使兼中华商务监督署领事查理义律。”马如汉用粤语翻译的，齐善同样似懂非懂。好嘛，一个直隶总督啊，一个英国公使，外加一个蹩脚的通事翻译，把如此重大的会谈变成了一场比手画脚、严重需要依靠肢体语言的会面。义律原本以为要搞一场阅兵式，可没想到英中两国的礼制大相径庭。大清仪仗队是由开道罗、清道牌、官衔牌、绫罗伞、皮槊、兵权、雁翎刀等组成，意在彰显官员的地位，不搞队列表演。而英军的仪仗队呢，是由军旗、乐队、士兵和碎发枪组成，检阅的时候要奏乐升旗、唱国歌，做队列表演。由于没有事先议妥，双方没有检阅仪仗队，齐善叫白韩章把英军官兵直接带到小帐篷里休息去了。齐善这个人喜欢独自办差，不喜欢别人参与，他叫陆建营负责监视英军动向，白韩章负责招待英军仪仗队，他与义律两个人进了中央大帐，陪同他们的只有马如汉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满洲人啊，有脱鞋上炕的习俗，东北人嘛，小帐篷里没有桌椅，只有渠书和蒲团，英军官兵只好盘腿而坐。差役们端上美味佳肴、时令鲜果，外加烧牛肉、烤羊腿、炖乳猪和海鲜鱼翅。英军士兵在海上漂泊了大半年了，天天喝雨水、吃腌肉、啃面包，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了，见到如此丰饶的中国大餐，口水立马流得汪洋自肆。但中国厨子不懂外国人如何吃饭，只准备了筷子，可没准备刀叉呀。英军士兵又不会用筷子，向端盘送盏的中国仆役要刀叉，可是仆役们哪听得懂啊。 英军抓耳挠腮没有办法，索性上了手了。不一会儿就吃得满手满脸的油光锃亮。仆役们看见他们这胡吃海塞的模样，掩口胡了笑。英国士兵也觉得自己这吃相十分滑稽，跟着傻笑。小帐篷里吃得热闹，炮台上的清军和冰船上的英军却紧张得如临大敌，随时准备动刀动枪。而牛皮大帐里则又是另一种景象。齐善和义律正在艰难地讨价还价。齐善说，贵国乃海上牧民，以贸迁贩运为生，天朝地大物博，无所不有，而贵国贩来之货并非内地民人所必需，而贵国采办之货实为贵国所必需呀。本爵阁大臣听说，自从本朝中断贸易以来，贵国国民无以为生。大皇帝福有万邦，体恤天下民人。上年林则徐未能仰体大皇帝圣意，办事操切，致使贵领事府缺了。承蒙皇恩浩荡，本朝将派钦差大臣去广东专程查办，为贵领事深雪冤意。只要贵国恭顺如常，大皇帝即可恢复贵国贸易。马如汉听北京话相当吃力啊，双方这会谈很不流畅，齐善不得不借助纸笔不断重复和解释，马如汉呢依然不能全部领会。义律把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逐一阐述，齐善按照道光皇帝的旨意逐一回答，会谈时断时续，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误会。三个人时而轻声细语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沉寂无语，时而高声争执，还带点肢体动作。陆建营一直在大帐外面隔着帷幄偷听，他听不懂义律的话，但是他能听懂马如汉的话，误以为马如汉是主谈呢。贵国地大物博，除让一座小岛供我国商人寄居，与贵国乃九牛一毛，对我国却大有裨益。齐善质问道，你们国主可曾将领土赠与别国呀？义律讲了几句疑语，马如汉亦答道，纵观历史，所有国家的班级都会有所变化，时而大，时而小，大都因为战争继承或归顺。以贵国为例，元代、明代和清代版图变化之大，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，此乃历史之常态。大英国的疆域不以英伦三岛为界，也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，我们的疆域辽阔无比，遍及四大洋五大洲，我们的国主也会因时因势割让或赠予某块领土。哦，呵呵，齐善沈然一笑，天朝持土具有版籍，疆址森然，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江分界，各有专属，贵国不能祈求过分之恩，而且天朝从无赠与国土之先例，本爵阁不堂不便准行，贵国水陆官兵占领舟山是不友好之举，理应及早归还。一阵疑语过后，马如汉接着翻译，我军无意久居舟山，归还不难，但烟价必须赔偿。大英国远征军跨万里征途前来归国讨要公道，资费不菲，这笔兵费也请贵国支付。齐善觉得这种要求近于荒诞了。鸦片乃违禁之物，据以销毁，无可赔偿。至于赔偿兵费， 更是无稽之谈。贵国耗费兵饷是自取虚靡，我军增兵防务也多费饷银，难道要向贵国索取吗？马如翰亦答道：阁下，贵国不赔偿烟甲和兵费，我军便不能退还舟山，否则一律公使大臣无法向本国国主复命。听到这里，陆建营不由得义愤填膺，他恨不得闯进去痛斥义律和马如翰。他曾提议把大沽会谈变成鸿门宴，齐善不予采纳，他不死心，思量片刻，觉得再不下手可就会错过大好时机。白韩章是齐善的亲信，不妨叫他再次提议。他转身去了小帐篷，白韩章此刻正和英国官兵须臾委蛇，陆建营打了个手势叫他出来。陆大人，白大人，我刚才在大帐外面偷听了一会儿，义律是个无赖贼臣，他居然要本朝让出一座海岛，还要本朝支付兵饷和盐价，若不借此时机除掉这个家伙，日后必是大患呢。齐爵阁信任你，你进去劝一劝他，务必痛下决心，将义律和随行的鬼子兵们悉数拿下，以他们为人质，逼迫逆夷归还舟山。说到这里，陆建营从自己的龙剑衣袖里抽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有鸿门宴三个小字。这白韩章一脸的难色呀。陆大人，最好还是您亲自和爵阁说呀。哎，白大人，你是齐爵阁宠信之人呐，你说话比我管用。白韩章接了纸条，犹犹豫豫地进了大帐。陆建营这边立即调来了100便兵，要他们藏在围栏外面，只等白韩章传话，把鬼子兵悉数拿下。不一会儿，白韩章从大帐里走了出来，隔着好几丈远朝陆建营打手势，示意齐善不同意。哎呀，陆建营气得直跺脚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满心沮丧，一挥手把便兵们遣散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齐善和义律唇枪舌剑整整6小时。齐善打开怀表一看，已经是下午酉时了。本朝以恩义之心抚育外夷，各国如能恭顺，无不屈家优待，以期盼共乐生平啊。本爵阁不堂，既为天朝祭，也为贵国祭，让贵领事面见国主时负得了命，但赔偿烟价和兵费姿势体大，不是本爵阁不堂一人能够善定的，这必须得请旨，请贵领事暂行回传，恭候圣命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件事，贵国水陆官兵既然来到天朝水域，就是天朝的客人，大皇帝视天下人为一家，本爵阁不堂，你赠送20头阉牛、200只山羊和2000只鸡蛋，以为犒赏。犒赏兴师问罪的英国官兵，议论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怀疑是马如翰翻译翻错了，因为马如翰的官话讲的实在是佶屈聱牙，夹杂了大量的俗俚粤语，字词晦涩，词类多端，致使误会连连。他问道 Mr. 马如翰，你真的没有翻译错吗？没有。义律依然半信半疑。齐爵阁，您的意思是卖给我军烟牛山羊和鸡蛋？ 哎，不不不，是犒赏。我大清乃是礼仪之邦，大皇帝诚心诚意化干戈为玉帛，与贵国友好交往。马如汉对义律说道 Mr. 义律，中国风俗与我国风俗南辕北辙，这表示中国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，我们不妨入境随俗，收下为妥。义律站起身来鞠了一躬，大英帝国臣民深爱和平，但凡与别国发生龃龉，以友好协商为上策。本使臣仅代表大英国水陆官兵，感谢大皇帝陛下和阁下的馈赠。齐善也站起身来，本朝官绅也深爱和平啊。本次会谈有若干事项未能达成一致，本爵阁部堂将尽快把贵领事的启恩之词上奏朝廷，请恭候恩旨吧。说罢一展手引着义律出了大帐。等义律和英国官兵乘船离去之后，陆建营这才问齐爵阁，谈得如何呀？连续会谈六小时后，齐善口干舌燥，一脸的倦容。哎，英使义律贪得无厌，狮子大开口，提的要求大约有八条之多呀。对情理可通者，本爵阁部堂详为指示，以解其愚蒙；制度攸关者，严加辩驳，以度其袭击。真正达成意向的只有三项：一是承办林则徐和邓廷桢，二是恢复通商，三是两国之官平等移文，废止玉字和丙字，改用赵会。哎，这其余事项各执一词，无法谈拢啊。但是本次会谈透露了两件朝廷不知晓的大事件呢。哦，是何大事啊？一是英仪曾在厦门和浙江投递至中国宰相书，两次都被拒收，以至于贻误了重大军情。二是广州十三行欠英国商人300万巨款，惹得英仪带兵上门讨债。陆建营吃了一惊，这300万，这彝人的话可信吗？眼珠子的都差点掉出来啊。齐善说，本爵阁不堂不能偏听偏信，但是既然英仪打上门来讨说法了，本朝就不能不详加调查呀。哎，陆大人，你当了多年的天子近臣，对地方政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各级官员都有一些事情隐匿不报。他从箭衣袖口里抽出写有“鸿门宴”三字的纸条，在陆建营眼前一晃。陆大人，春秋大义，不杀使者呀。本爵阁要是把义律扣作人质，既失了道义，又激怒英仪，两军一旦大动干戈，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。你呀，太书生气，太书生气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钦差大臣义礼部赴任浙江，对于如何归附舟山，义礼部有什么看法？他又将如何备战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孟孟，制作人张雅娇。